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98集，女鬼巨冤。他倒是想给蓝河花钱，花得了吗？但是又无力反驳，只能自语： 为什么难为我？我也不想这样对哥哥的。听说他现在还没个助理，我都想把我的纸钱都给他呀。 蓝河傻眼：谢谢，不用。女鬼暗暗猜测，他俩都不准，是不是因为表哥觉得他害人还不专情，所以打压他？看来是得不到蓝河指人了，痛苦啊。蓝河说道：反正只能给一个窦春亭，再说连窦春亭也不给了。哎，弟妹，不是我说你啊，太滥情了你。女鬼说道： 好吧，我只是犯了天下女人都会犯的毛病。 蓝河忍住想吐槽的冲动，算了算了，你得了纸张后就好好做鬼，争取投胎，投个好胎。你不知道你今晚有多幸运 啊。哦， 女鬼说道：都说人死后投胎，但也不是个个下一世都能继续为人的，可能去做小动物了。这一部分女鬼还能理解，说到幸运她就很迷茫了。作为一个宅鬼，他每天缩在电脑里，不知道来老爷的大名了，否则先前也不会淡然处之。不过日后他和其他鬼接触的时候，就知道自己今天没被深耕，已经是蓝河看在窦春亭的份上手下留情了。宋福坛端着笔记本回去的时候，窦春亭才刚刚从地板上爬起来，屋内空无一人，脚步声渐渐传来，接着就是表哥出现。他刚要庆幸，发现表哥手上拿着一台熟悉的笔记本。窦春亭捂着心口： 先别晕，已经解决完了。 宋福坛扶了扶窦春亭，又活了过来，扶着墙站了起来： 他给他超度了吗？走了 没有？ 女鬼说道。窦春亭继续捂住胸口：这就是塑料网恋了，恨不得奔现对象早点完蛋。女鬼倒不觉得如何，还要安慰道： 不要急，快了。 窦春亭回复道： 谢谢。 宋福坛看女鬼安慰窦春亭也是无语，窦春亭爬到沙发上瘫下： 表哥，我晕倒间好像还看到一个鬼，那个呢？也解决了吗？我去，突然从窗户外面飘进来，吓死我了。 因为他就住楼下，当然是飘上来。宋福坛说： 那个是来帮我的，还没来得及说，你已经晕了。 窦春亭落泪： 哦，可他也太恐怖了吧。不对，表哥，你什么时候还有鬼朋友了？ 他表哥对阴间的世界一直讳莫如深，也不喜欢提起，更不可能有什么鬼怪朋友了。 不对，别说鬼怪，在阳世也没有什么特要好的朋友啊。 窦春亭愣是愣，但有时候脑子还挺活，一下想到当初表哥主动要学金轮咒，虽然二者没有必然的联系，但都属于宋福坛的少见行为。他直觉不断预警，失声道： 那个不会就是那个梦姑吧？ 宋福坛无语。女鬼不知道梦姑是什么梗，但也附和道： 是表嫂吧，我看也挺不一般的。 还一起叫她弟妹呢。窦春亭看宋福坛不理自己，好像是镇定无事，但他觉得不是自己脑洞过大，越想越觉得像。还是表哥会玩啊，难怪新戏还写鬼怪题材了， 原来不是孟姑，是小倩呢。 窦春亭都后悔自己之前怎么就晕了，都没看到脸。 不是哥，他就走了？哎，不能 能介绍认识一下吗？ 女鬼说， 走掉了，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办，可能是帮我去预约纸扎吧。 窦春婷回复， 哦，还挺忙。 宋福潭说道， 聊得这么不错，不然你还是和弟妹厮守吧。 窦春婷无语，女鬼狂喜，但刚要说话，宋福潭把电脑调成了静音，他俩都安静了。宋福潭暗想，蓝河的确没来，也没回自己家，他有事要办。 王丽丽麻木地道，你再说一遍。 梦中小来就是飘在他对面，一脸纯良。蓝河说， 是这样的，我纸呢又快用完了，而且现在需求还增大了，希望你能为我搭档的工作出一点力，再给我加倍多的笔记本纸。 王丽丽怀疑道， 你真的不是偷偷拿我的纸养老白吗？ 蓝河无语，随即补充道， 不是，你相信我，这是光耀我们阴阳警探的机会啊。 不愧是警官，这么敏锐，连台词都猜到了，但他确实没给老白。王丽丽一下有点热血澎湃的味道了，硬着头皮道， 虽然说这是我的荣幸，但是 他快要被后勤的大姐锤死了，感觉大姐已经在怀疑他倒卖笔记本了。蓝河劝道， 你想想金门墩和金门坎儿，咱们联手办案子的事儿。 也是， 因为这两样，王丽丽都成了京城警察系统风云人物了。她欲哭无泪地道， 好吧，我尽量。对了，你工作还顺利吗？那个金老鼠你们有没有找到啊？ 前段时间搭档一直在忙这个，也不知道解决了没有。 金老鼠啊，找是找到了，但给人毁坏了。 蓝河提到这个也很是心塞，但是王丽丽一问，他倒是想了起来。 对了，这个对我们是没用了，那你是不是可以拿去销案啊？ 王丽丽兴奋极了，她震撼地说道， 真的又找到了，失主那边好像都不是很惦记这件事儿了，毁了是怎么回事？这可是文物呢。 当然不惦记了，因为已经没有用了。 就是有疯子啊。 蓝河在袖子里掏了一会儿，把那腐蚀的已经不像样子的金老鼠递给了王丽丽， 那你拿去吧，记得领纸。 王丽丽晕了。第二天一早，王丽丽就把金老鼠上交了，虽然不成原形，但只要检测一下就能确定是原物了，因为是王丽丽交上来的，甚至让人先入为主就想相信了，上司大跌眼镜。 你还真行啊！这是那大盗团伙看准了你，还回来的吧？你帮过他们？ 这一套文物现在就剩下金老鼠了。虽然失主那边好像不在意了，但因为王丽丽两次召回，搞得局里和媒体都有点期待奇迹再次发生的样子。没想到王丽丽还真能解决，但上司脑洞的方向不是灵异，而是探案传奇。王丽丽讪讪道， 我也不知道。 接着王丽丽就去领笔记本了。办公室大姐果然崩溃地说道， 又来，还两倍，你这个食指兽。 没忍住把他们背后给王丽丽起的外号喊了出来。王丽丽无语，神出鬼没的上司扶着门框露脸， 王丽丽要笔记本，你给她不就成了吗？人家吃的是纸，吐的是文物。 大姐无语应了。于是等王丽丽抱着一堆本子回去时，食指兽之名已经传遍全局了。南河这边领了快乐纸回来，就用竹竿、麻绳、丝线、竹钉、木棒等给窦春婷做纸扎，先立轴，再添加其他部位，服装为后期裁剪上去，而非一体绘制。而不同的部分用纸也不一样，有的硬，有的软， 正是这种种细节让人物更加立体逼真。纸扎内部是空的，用一根针和一根银子做心，以红线相连，另外放上写有窦春庭生辰八字的纸条或是他本人的头发，这替身就制作完毕了。蓝盒做好后送到宋福坛那里，趁着窦春庭在房间里，把纸扎往墙角一放，等窦春庭出来的时候，就瞥到角落里脸白白的纸扎人，吓得一口气差点没上来。 我去， 宋福坛说道。喏，替身做好了，笔记本已经放到寺庙里去念经了，现在就差烧替身了。 哎呀，好，给我吓死了。 窦春庭拍着胸口道，不得了啊，他最近本来就饱受惊吓，手机都好几天没玩了，那个蓝牙已连接给他留下的心理阴影太大了，估计很长一段时间也不会买新电脑了。窦春庭忍不住上前仔细看那纸扎，他还没看过这么精致的纸扎人，眉眼描得很细致，和他有三分相像，连衣服褶皱都很真实，骨架搭得非常合理，可以稳稳地站在地上。 这你太像了，简直就是艺术品吧。虽然真的很吓人。 蓝河回答道。对啊，刚一进门也吓了我一跳。宋福坛无语。 是吧。 窦春庭找到了共鸣。那我现在是烧掉吗？我这两天上网查了，好像要找舅舅或者叔叔去十字路口烧。 不用，舅舅和叔叔是谐音，舅舅叔叔，你现在没事，只是烧来还债。 宋福坛道。 懒得去十字路口，在楼下找个地方画个十字也行。 蓝河一脸事不关己，我就欣赏你们传统民俗。 哦， 窦春庭又看了一遍。 还少了什么？表文吧，不是要写个表文吗？告知本地的鬼差送往何处吗？ 宋福坛说道。 不用，你只要记住，烧的时候不要说话就行。 鬼差本差就站在你旁边，而且全程估计都认识蓝河的手艺。窦春庭老实应了，把纸扎带去焚烧，看着精美的纸扎被火舌吞没，刹那间窦春庭心中竟有些不舍，险些想说好可惜呀。幸好他想起宋福坛不让他说话，牢牢闭着嘴。宋福坛瞥了窦春庭一眼，心知他的性格，其实烧替身过程中并不是一个字也不能说，只是有些话不能说，比如不舍得之类，这样就白烧了，所以索性不让窦春庭说话。烧完替身之后，窦春庭直接浑身轻松，不止心上一直悬着的大石落地了，更是誓言完成的释然。 这一百日你都不要用本名了。 我知道，要起个花名是吧？ 让大家都叫我的外号。 这个窦春庭也是了解的。 哎，对了哥，你那个符能不能再给我几张？ 这个没问题啊，蓝河才弄了一大批蓝河快乐纸做原料。宋福坛答应了。 可以。 窦春庭受的惊吓不浅，有符纸护身，他大概也安心些。 哎呀，除了上次那个清净不染，还有别的吗？ 宋福坛随口道， 从佛经上选即可，二字、八字，或者四字为限。 就有相应的功能是吧？ 窦春庭搓手道， 那给我来个智慧，再来个美貌，一定有吧？ 宋福坛无语，窦春庭完全在想屁。宋福坛给他来了个色即是空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